笑到不了，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，放不掉，忘不了你的好。看似花飞花舞飞舞，滔滔江水流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江湖笑， 江湖笑， 爱笑了， 爱笑了， 情若笑就爱到，仰天笑， 仰天笑， 却忘了， 却忘了， 潇洒如风轻飘飘。恩怨了，人过招，笑藏刀，红尘笑，笑寂寥，心太高到不了，明月照，路迢迢，人会老，心不老，爱不到，放不忘不了你的好。看似花飞花舞飞舞，滔滔江水流不住，一身豪情壮志也傲骨，原来英雄是孤独。江湖笑， 江湖笑， 爱笑了，我 笑 就爱到，仰天笑， 仰天笑， 却忘了， 却忘了， 潇洒如风轻飘飘。江湖笑，爱逍遥，爱或恨都不要，仰天笑，却忘了。